你好，我是盛严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33讲，欢迎回来。这一讲我们延续第32讲的话题，继续解析高性能网络编程框架的 IO 模型和多线程模型设计部分。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Main Reactor 线程是一个 Acceptor 线程，这个线程一旦创建会以 Event Loop 形式阻塞在 Event Dispatcher 的 Dispatch 方法上，实际上它在等待监听套机子上的事件发生，也就是已完成的连接。一旦有连接完成，就会创建出连接对象 TCP Connection 以及 Channel 对象等等。当用户期望使用多个 Sub-Reactor 子线程时，主线程会创建多个子线程，每个子线程在创建之后按照主线程指定的启动函数立即运行并进行初始化。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主线程如何判断子线程已经完成初始化并启动继续执行下去呢？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在设置了多个线程的情况下，需要将新创建的已连接套接字对应的读写事件交给一个 Sub-Reactor 线程处理。所以啊，这里从 Thread Pool 中取出一个线程，通知这个线程有新的事件加入，而这个线程很可能是处于事件分发的阻塞调用之中。如何协调主线程数据写入给子线程，这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那子线程是一个 event loop 线程，它阻塞在 dispatch 上，一旦有事件发生，它就会查找 channel map， 找到对应的处理函数并执行它，之后它就会增加、删除或修改 pending 事件，再次进入下一轮的 dispatch。 文稿当中我放置了一张图，阐述了线程的运行关系，为了方便你理解呢，我把对应的函数实现列在了另外一张图当中，你可以去文稿当中看一下。主线程需要等待子线程完成初始化，也就是需要获取子线程对应数据的反馈，而子线程初始化也是对这部分数据进行初始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多线程的通知问题，采用的做法在前面讲多线程的时候也提到过，使用 mutex 和 condition 两个主要武器。下面这段代码是主线程发起的子线程创建，调用 event loop thread init 对每个子线程初始化，之后调用 event loop thread start 来启动子线程。注意，如果应用程序指定的线程池大小为0，则直接返回，这样 acceptor 和 IO 事件都会在同一个主线程里处理，就退化为单 reactor 模式。我们再看一下 event loop thread start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一定是主线程运行的。这里我使用了 pthread create 创建了子线程，子线程一旦创建立即执行 event loop thread run。 我们稍后将看到 event loop thread run 进行了子线程的初始化工作。那这个函数最重要的部分是使用了 pthread mutex lock 和 pthread mutex unlock 进行了加锁和解锁，并使用了 pthread count wait 来守候 event loop thread 中的 event loop 的变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看一下子线程的代码，那你就会大致明白。子线程执行函数 event loop thread run 一上来也是进行了加锁，之后初始化 event loop 对象，当初始化完成之后，调用了 pthread count signal 函数来通知此时阻塞在 pthread count wait 上的主线程，这样主线程就会从 wait 中苏醒，代码得以往下执行。子线程本身也通过调用 event loop run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事件分发执行体当中，等待子线程上注册过的事件发生。那可以看到，这里主线程和子线程共享的变量正是每个 event loop thread 的 event loop 对象，这个对象在初始化的时候为 null， 只有当子线程完成了初始化才变成一个非 null 的值。这个变化是子线程完成初始化的标志，也是信号量守护的变量。通过使用锁和信号量解决了主线程和子线程同步的问题，当子线程完成初始化之后，主线程才会继续往下执行。那你可能会问，主线程是循环在等待每个子线程完成初始化，如果进入第二个循环等待第二个子线程完成初始化，而此时第二个子线程已经初始化完成了，那该怎么办呢？注意，我们这里一上来是加锁的，只要取得了这把锁，同时发现 event loop thread 的 event loop 对象已经变成非 null 值，可以肯定第二个线程已经初始化，就直接释放锁往下执行了。你可能还会问， 在执行 pthread count wait 的时候需要持有那把锁吗？这里复线程在调用 pthread count wait 函数之后会立即进入睡眠，并释放持有的那把互持锁。而当复线程再从 pthread count wait 返回时，该线程再次持有那把锁。前面提到，主线程是一个 main reactor 线程，这个线程负责检测监听套接字上的事件。当有事件发生时，也就是一个连接已完成建立。如果我们有多个 sub-reactor 子线程，我们期望的结果是把这个已连接套接字相关的 I/O 事件交给 sub-reactor 子线程负责检测。这样的好处是 main reactor 只负责连接套接字的建立，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处理效率。在多核的情况下，多个 sub-reactor 可以很好的利用上多核处理的优势。不过这里有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哈，我们知道 sub-reactor 线程是一个无限循环的 event loop 执行体，在没有已注册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这个线程阻塞在 event dispatcher 的 dispatch 上，你可以简单的认为阻塞在 pull 调用或者 epoch wait 上。这种情况下，主线程如何能把已连接套接字交给 sub-reactor 子线程呢？那当然有办法。如果我们能让 sub-reactor 线程从 event dispatcher 的 dispatch 上返回，再让 sub-reactor 线程返回之后能把新的已连接套接字事件注册上，这件事情就算完成了。那如何让 sub-reactor 线程从 event dispatcher 的 dispatch 上返回呢？答案是构建一个类似管道一样的描述字，让 event dispatcher 注册该管道描述字。当我们想让 sub-reactor 线程苏醒时，往管道上发送一个字符就可以了。在 event loop init 函数里，调用了 socket pair 函数创建了套接字对。这个套接字对的作用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往这个套接字的一端写时，另外一端就可以感知到读的事件。其实呢，这里也可以直接使用 Unix 上的 pep 管道，那作用是一样的。文稿中给出了代码，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稿中的这句代码，这告诉 event loop 的是注册了 socket pair 1描述字上的 read 事件，如果有 read 事件发生，就调用 handle wake up 函数来完成事件处理。我们来看看这个 handle wake up 函数，事实上这个函数就是简单的从 socket pair 1描述字上读取了一个字符而已，除此之外它什么也没干，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子线程从 dispatch 的阻塞中苏醒。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如果有新的连接产生，那主线程是怎么操作的？在 hand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的中，通过 accept 调用获取了已连接套接字，将其设置为非阻塞套接字。接下来调用 thread pull get loop 获取一个 event loop。 thread pull get loop 的逻辑非常简单，从 thread pull 线程池中按照顺序挑选出一个线程来服务，接下来是创建了 TCP connection 对象。在调用 TCP connection new 创建 TCP connection 对象的代码里，可以看到先是创建了一个 channel 对象，并注册了 read 事件，之后调用 event loop add channel event 方法往子线程中增加 channel 对象。请注意，到现在为止的操作都是在主线程里执行的，下面的 event loop do channel event 也不例外。接下来的行为我期望你是熟悉的，那就是加解锁。如果能够获取锁，主线程就会调用 event loop channel buffer no lock 往子线程的数据中增加需要处理的 channel event 对象，所有增加的 channel 对象以列表的形式维护在子线程的数据结构中。接下来的部分是重点，如果当前增加 channel event 不是当前 event loop 线程自己，就会调用 event loop wake up 函数把 event loop 子线程唤醒。唤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往刚刚的 socket pair 0上写一个字节。那别忘了 event loop 已经注册了 socket pair 1的可读事件，如果当前增加 channel event 是当前 event loop 线程自己，则直接调用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channel 处理新增加的 channel event 事件列表。如果是 event loop 被唤醒之后，接下来也会执行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channel 函数。你可以看到在循环体内从 dispatch 退出之后也调用了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channel 函数。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channel 函数 的作用是便利当前 Event Loop 里 pending 的 Channel Event 列表，将它们和 Event Dispatcher 关联起来，从而修改感兴趣的事件集合。这里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因为 Event Loop 线程得到活动事件之后会回调事件处理函数，这样像 onMessage 等应用程序代码也会在 Event Loop 线程执行。如果这里的业务逻辑过于复杂，就会导致 Event Loop Handle Pending Channel 执行的时间偏后，从而影响 IO 的检测。所以将 IO 线程和业务逻辑线程隔离，让 IO 线程只负责处理 IO 交互，让业务线程处理业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那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重点讲解了框架中涉及多线程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呢，主线程如何等待多个子线程完成初始化。第二是如何通知处于事件分发中的子线程有新的事件加入、删除和修改。第一个问题通过使用锁和信号量加以解决。第二个问题通过使用 socket pair 并将 socket pair 作为 channel 注册到 event loop 中来解决。那和往常一样，给你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你可以修改一下代码，让 subreactor 默认的线程个数为 CPU 乘2。第二道，当前选择线程的算法是 round robin 的算法，你觉得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如果改进的话，你可能会怎么做？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